说再见真的很伤感，只有梦一直上演。当蜻蜓不再飞翔，当蝴蝶不再流浪，我的心 想念你的笑，想

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